知道为什么这是腊八粥口味的了吗？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豆子，它们就拥抱在一起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人拥抱你吗？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在音乐加快糖，至少我们可以用音乐来拥抱彼此。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今天的口味清单又已经奉上了，只不过刚才的那首腊八粥口味呢是附加的，因为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哦，今天是腊八节呀。不是经常这么说吗？过了腊八就是年了。这碗腊八粥您收好了吗？牙疼儿说，感觉好像这碗粥挺稀溜的。觉得勺子一咬，咬底下的料就都翻起来了，越来越浓稠。这是牙疼儿听这首歌时候的感觉。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越唱越深情，越二越单纯。哎，这怎么都是月字辈儿的是吗？还有生如夏花，哎呀，那些花唱得太好听了，周末的时候一直在听。也谢谢阿俊把我们在周末的弹唱版式给截出来了吗？小猛虎说，冬天的节气也太多了吧，好像一年四季的节气都不少，反正一共24个呢，大家慢慢过慢慢数，每一个节气都有属于那个节气的味道，不是吗？那今天我们依然有九加 X 首口味的歌曲要送上，大家快快留言，今天都想选什么糖呀？啊，生如夏花说我想选魔鬼糖，盲猜是小姐姐的歌，一会儿看看揭晓一下答案。还有燕林中午好， Ben 中午好，还有像今天的绿野仙踪打算选喇叭花味的。今天的这个阳光还真的是挺好的哈，一会儿还有阳光口味的歌，很多人来选，那我们一一来揭晓都是什么味道的歌，代表什么什么味道的糖果，代表什么味道的歌。下面一个口味，每次听这个前奏就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然后脑海中就会浮现在一条小路的两旁是田野，在田野中间得立个稻草人吧。这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歌。 太多但我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见到或者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想奔美黎梦也无 这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在路上，一首我认为是稻草人口味的歌。稻草人是什么口味的哈？大家需要发挥一些通感想象力。 你看有的歌呢是属于那种比如说Ben说哎，这首歌的前奏很好听，有的歌是那种声音很抓人，有的是歌词很抓人，有的时候呢是整体它的氛围很抓人，每一首歌可能都会有一个你喜欢它的理由。那今天音乐加块糖都有什么味道的呢？下一个也很多人点啊，喇叭花味的，会想说喇叭花是一种那种攀藤性的植物，你在听这个吉他的前奏的时候就觉得花朵在墙上一朵一朵一朵的绽放了。 多么希望能成为一颗完美的太阳，在你冰冷房间的窗口用力发光，下雨过后我为你唤醒你门后的土壤，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 郑怡农的太阳，而这首却不是在我脑海中的阳光的味道，阳光还另有其歌，而这一首是喇叭花的味道，有阳光照耀的地方万物生长，就是这样的生命力。丫头儿说喇叭花的味道就是那种淡到不行的树枝味儿，怎么样，刚才的那种吉他的旋律和人声的那种淡淡的感觉就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恬静恬淡的感觉。喇叭花并不是什么特别艳俗或者说张狂的花，但是你会觉得它那种小清新的美好也不错，是吗？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仰望星空 Hello， 还有生如夏花。说到今天我们的口味当中还包括冷水、阳光、棉絮，这个冷水味啊，我还前面加了一点形容词，就是温和的冷水，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揭晓哈。还有很多朋友点下了自己今天想要的那一颗，比如说老头子舍得想要番茄炒蛋的，因为这是他今天的午饭。还有大橘说我也想点一盘番茄炒蛋，从小吃到大最喜欢就是它了，来一颗尝尝。还有思彤也选择了番茄炒蛋，我发现了只要歌单当中出现了这个菜品口味的都是当选量最高的，那我们就来番茄炒蛋吧。番茄配炒蛋真的是

色皱的霸王龙和牛刀马面季节，我想我是你定会带我到底，可我就喜欢愚蠢的你，长大后穿的鞋子鞋带都不用再系，思念的心在左边比左右边就好才感激，不要怪我写的字丑的滑稽，日记翻着你到达了烦的时光，日记的期间上暗自小张着的迷藏，记着差不多的曲虽然喜欢天气一切温柔了转化了你可爱的故事，日记到这直到夜夜都是芬芳，不服气的对抗着 这是一盘拔丝香蕉，有没有那种黏黏腻腻的感觉呀？ 我讨厌若你很多，明明我吃得更多，小个子的你有灵魂的恶魔，话还不太多，谁让你笑起了第八副虚脱，我才过了一个又过一个，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你，总算是以后面对的人都不如我皮，和桌里没人一样的我他不信神奇，如今告诉你那是我的不易，压着不问指点，爱情一路独行，梦想着四季让忙的家，记得到谁的家了，几月里种不知真话，而女儿的记忆你会不假期的你都快爱，两个心底的只剩温度晚风的你，世界给我的有小丑的橡皮，那是堆积的心跳，如今换你。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上半段还有一首歌没有送出来，这是什么味道的呢？火焰皮靴，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这个风火轮的意味在？很多朋友刚才说到这个拔丝香蕉，还有很多人说，哎，今天是腊八粥的话，如果要加糖，你们会加什么样的糖果呢？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1: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而今天呢是腊八节，大家喝粥的时候都就什么糖了呀？有人说就红糖的，还有枸杞糖哈。然后用户0800FG 说，喝腊八粥，听糖糖的音乐啊，就等于是放糖了。这天聊的真棒。还有仰望星空说，我选冷水味的吧，会不会是冷门歌手呢？下一首歌是什么味道的？刚刚我看看哈，好像是斯坦福桥还给我们解释过来着。因为之前其实魔鬼糖这个味道啊，就是斯坦福桥在我们的这个开播差不多前两天的时候提到的，小的时候吃到的一种糖，就是吃完了之后呢，舌头就会变成那个糖是什么颜色的，就会是什么颜色的，感觉特别酷。那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的酷，而且我也觉得它有一种色彩斑斓的感觉，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你想要的那个颜色。 兴高采烈的破用华丽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衬托你笑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恶魔，破碎的眼泪滴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心神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是我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查收你们的那颗魔鬼糖怎么样？有没有魔性呢？对，就是很飒的一种感觉，而且又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壮烈和勇敢。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当中也是那种五彩斑斓的，就有点像魔鬼糖的感觉。而今天的腊八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糖果加入其中呢？这颗魔鬼糖感觉这个整个腊八粥都充满了魔性了。小猛虎说，短暂快乐还能很感动吗？哎，这是个好问题啊，感觉有点哲学思考的意思。短暂的快乐可以很感动吗？大家可以来那个积极留言回复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个味道，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起的名字叫冷水味，但是后来呢我又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在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温和的冷水。看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感觉很温和？而张学友的声音出来，你也会觉得就像是一个邻家大哥哥在跟你说着那些你不想面对的事实。爱情不是那一封封的情书啊，情书来自张学友。 你瘦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一起听歌，一起沉浸在回忆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时间坐标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有的人是 哇，这歌25年了，怀孕那年单曲循环过，还有人说啊、特别喜欢。当然还有人呢，比如说彩虹的微笑，本来是潜水听呢，听到歌神的歌终于潜不下去了。哎呀，我得谢谢张学友。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加快堂依然有九加 X 手口味的歌曲要和大家分享。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好，就是同听一首歌，然后但是呢大家的脑海当中的回忆又不一样，对这首歌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留下你们的感受，觉得这首歌选择这个口味是不是恰切的呢？每天早上我都会把口味清单发布出来，大家可以关注微博一块儿结个糖。那么接下来该是什么口味的了？今天有很多人选择阳光这个味道，因为今天的阳光实在是还挺好的。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飘了那种零星小雪，然后在雪过天晴之后，今天的阳光就会格外的灿烂。这首阳光味的味道啊，我会觉得如果要再具体一点，这个阳光很像是山谷当中倾洒出来的，柔柔的，好像连阳光都有回声呢。写一首歌，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不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听我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就像小蒙古说的，歌什么时候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听的时候的心情。所以用歌曲来帮你们表情达意，就是音乐加快糖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的心情，特别符合什么味道的糖果，或者你认为想把哪一颗口味的送给谁，在下方留言，送上祝福等等等等，说说心里话什么的，通通没问题。当然如果想要匿名什么之类的，也可以发悄悄话哈，这是我最近解锁的新技能啊。还有修缘 TYJ， 主持人好，听众听友们大家好，这歌好听啊，这是刚才听到的来自顺子的写一首歌，就好像泪落心田说，这个吉他一出来，心里就会感受到有一束阳光洒下来的感觉。还有人问咱们周末的节目是不是没有互动啊，我们周六的节目呢是有互动的，所以我们从周一到周六，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都是开放的，欢迎大家来聊。而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音乐人来做客，能够去聊一聊话题。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在周末当中去实现和实验，来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因为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只有音乐人才有这种听歌引领的资格，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听歌品味。我们继续来送歌，接下来一首歌也是一位朋友推荐的，我特别喜欢这种被推荐的感觉，就好像你们在电波当中听到杰克糖推荐的一首歌，也会觉得说啊，这个歌没听过。这就是这个音乐流媒体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让你的口味能够破圈。这是来自陈珊妮、田馥甄的离别曲。内行人说了，对，这就是肖邦的离别曲呢。还有用户9598说，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自己在家收拾屋子，煮一壶白茶，听着音乐，练练瑜伽，惬意自在。 心脏，清秀长发。